知唔知点解我会约你喺呢度见面啊？ 因为呢度系你家姐跳楼自杀嘅地方。 我家姐系俾班衰人逼死噶， 所以你就杀晒佢哋， 佢哋抵死，抵死，抵死啊！刘祖儿因为妒忌家姐，所以不断欺凌佢。其他人见到，唔单止冇阻止，仲一齐虾家姐。家姐一而再，再而三咁让步，佢哋就越嚟越过分。终于家姐忍无可忍，决定反抗。但系点知？ 点知乜嘢？ 点知刘祖儿为咗阻止家姐告翻佢，竟然夹硬影佢裸照。 等我嚟。 你想拉我去边啊？放开我！放开我啊！ 你哋喺度做咩啊？我同我女朋友嗌交，唔关你事啊！ 唔系啊，我都唔系你嘅女朋友。 佢话唔系你女朋友喎。 佢哋真系男女朋友嚟噶，我可以做证。 啊！ 你两个真系失礼啊，仲快走啊！ 行啊！ 你竟然想告发我哋？由今日开始，我唔会再俾你哋虾。你以为你斗得赢我咩？李森，除佢衫。 你想点啊？ 我要你以后冇面见人。你企度做乜嘢啊？仲快啲喐手！ 真系要咁做？ 系咪惊啊？ 我惊咩啫？ 唔惊就喐手啦！ 喐咪喐咯！ 唔好，你唔好行埋嚟，唔好行埋嚟啊！唔好行埋嚟啊！ 如果你当时有阻止李森带家姐走嘅话，家姐就唔会俾佢哋影底裸照，更加唔会俾李森利用呢啲相嚟威胁佢。 李森威胁佢啲乜嘢？ 李森强奸咗家姐。 陈希文，唔使喊得咁伤心。 你仲想点啊？ 你唔使咁惊，我嚟帮你噶嘛。我可以帮你拎翻啲裸照。 你肯帮我 ？Of course。 你做乜嘢啊？ 我帮你，你梗系要付出啲代价啦。 唔好啊！ 佢哋根本就唔系人，你禽兽！ 刘祖儿同李森的确罪有应得，但你都唔使杀埋其他人噶。 你哋冇阻止刘祖儿同李森伤害家姐，你哋见死不救同亲手杀人有咩分别啊？ 对唔住， 你以为一句对唔住就可以弥补咩？家姐死咗之后，连妈妈都死埋，就系因为你哋呢班人渣，我家破人亡，乜都冇晒啊！ 事隔咁多年，点解你而家先至报仇？ 因为刘祖儿，我系医学系嘅学生，有一日我喺医院实习。啱俾我撞到刘祖儿做婚前检查，我唔明，唔明点解嗰天咁唔公平，好似刘祖儿咁恶毒嘅女人，竟然可以生活得咁幸福、咁开心，而我家姐咁好嘅女仔就要俾人虾，仲要死得咁惨，点解？点解嗰天对家姐咁唔公平啊？ 所以你就开始你嘅报复行动。 我知道警方第一个会怀疑嘅人系我，所以我故意令到院长以为我发生意外死咗。之后我再根据家姐嘅日记准备咗一份死亡名单。 就算我有出现喺你家姐嘅日记，佢都冇理由知道我叫咩名。 乜你唔记得啦？你去拜祭过家姐，仲同我忏悔啊！ 过咗咁多年，冇理由你仲记得我。 你当时唔小心跌咗张登记，我一直都收住。 咁点解你唔直接杀人，反而要搞咁多嘢？ 你咁聪明，冇理由唔知道咁样会留低更多线索噶。 因为我要折磨你哋，我要你哋承受同我家姐一样嘅痛苦啊！ 唔好意思啊，撞亲你。 小心啲啊嘛。 对唔住啊，我帮你执翻啲药啊。 偷偷换咗刘祖儿啲药，佢开始产生幻觉。我再喺佢屋企挂几只死猫加几封恐吓短信，佢就吓到魂飞魄散。之后佢仲如我所料去揾林家伟。 你点知道林家伟会揾私家侦探寻人？ 一个人无助嘅时候系好容易俾人控制。当林家伟睇到我准备嘅传单同埋啲恐吓短信，佢就一步步跌入我布嘅局。 黄美玲本身有精神病，你要令佢情绪失控、意欲反掌，但系许雅婷系一个咁冷静嘅女人，你点令到佢情绪崩溃？ 好简单，催眠。 我有啲紧要事揾你帮手。 咁半个钟头后，我哋喺私家侦探社对面嘅茶室见。 好啊。有冇搞错啊？撞到人一身对唔住都冇。 许雅婷出事之前，我利用催眠等佢以为自己见到家姐，结果佢被自己心魔害死。 之后你就用同样嘅方法对付林家伟、李森，仲有我。 冇错啊。不过你好彩，被匪叔救翻。 陈光耀，你收手啦，唔好再杀人啦。 乜？你以为你咁讲，我就会放过你咩？ 我唔系想你放过我，我系想你放过你自己啊！ 你讲咩啊？ 你家姐唔会想见到你因为佢而变成一个杀人狂魔。 我咁做系为咗帮家姐讨回公道，我有咩唔啱啊？啊！ 就算你杀晒所有人，你家姐会翻生咩？陈光耀啊，你听我讲啦。虽然林家伟他们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但他们一直都受到良心的责备，所以黄美玲才会精神失常，许雅婷不敢面对真正的自己，林家伟和陆子俊也都不断努力地做好事，想弥补自己的错。 那刘祖儿和李森呢？我完全不觉得他们有悔意啊！ 我相信他们的良心都不会好过，况且你都已经杀了他们了。 那你呢？你将所有嘢忘记得一干二净，今日点计啊？ 虽然我嘅脑因为催眠忘记咗你家姐嘅事，但系我嘅心从来都冇放低过，我一直都受到良心嘅责备啊！ 太迟啦，我已经翻唔到转头。 你跪住我做咩？你做咩？ 我喺你身上打咗少少嘅麻醉剂，你死咗之后，法医帮你做解剖都唔会发觉，咁警方就会判断你系自杀。 陈光耀，快用！ 唔好行过嚟啊！ 陈光耀，走唔甩噶，你投降吧！ 我宁愿死都唔会投降啊！ 陈光耀，放开佢！我开枪啊！ 唔使凶我，最多我同佢同归于尽嘅啫。上手！陈桂耀， 陈桂耀， 正式洗脱杀人的嫌疑。 多谢你啊，肥叔。 要多谢都是多谢 Madam Lee 啦。 我是多谢你醒翻啊。 肥叔我咧就福大命大，点会死得咁易啊？ 你一定长命百岁。 喂，点解你洗脱嫌疑都好似好唔开心咁嘅？ 结果唔应该系咁， 陈光耀唔应该死， 条路啊，佢自己拣噶。 咁陈希敏，学校唔系应该一个充满欢乐同埋纯洁嘅地方，点解会有欺凌嘅出现？ 学校本来就系社会嘅缩影，呢个社会有好人，亦都有坏人。学校除咗系追求知识嘅地方，亦都系一个俾我哋学习做人嘅地方。 做人永远比做事更加复杂。 咁又唔好咁悲观，我始终相信呢个世界系有希望，好人永远都多过坏人嘅。 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犯过的错付出代价，就算你侥幸可以逃过法律的制裁，亦都逃不过良心的谴责。 廖日豪导演，黄维森配音，司徒永全、陈川辉饰演，匪叔梁冠佑饰演，李晓欣、许方齐饰演，陈光耀、罗瑞安饰演，刘祖儿、高维贤饰演，李森、李伟健饰演，陈希文、关舒云饰演。《寻人游戏》经已全剧播送完毕。 从来没单一次见，可将意志与你中断，曾自信撑得住，仍尝过了会有花园。五官即使全部不变，比起已落字太凌乱，四字张开全部不见，泪眼雾雾太倦。谁人谋害我，我却不知不觉，不信世界那么丑恶，直到我满足了什么苛索，空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，青春可以怎么挥霍，花半生讨不回快乐，并未获得什么，现在掏空什么，一场面谁来到晚安。人心的命案。